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诵读小站又一座诵读亭近日在国家大剧院公共大厅一层纪念品店附近开放，成为了观众互动体验的热门地。观众不仅可以在诵读亭内用专业设备录制诵读作品，还可以参与互动，体验舞台上的表演乐趣。以前用过这个诵读小站？ 没有没有，第一次用。今天整体感觉还挺好，然后第一段的时候有点紧张。 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出来有什么感觉？ 很真实，还原性很高，非常好。 据了解，通过诵读小站录制的作品不仅可以在社交软件上及时分享，一部分优秀的诵读作品还将在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中播出。国家大剧院品牌中心主任龚吉成： 诵读小站落户大院我们十分欢迎，因为这是艺术和咱们媒体的两个平台的结合。大剧院许多观众让他来之后，不单能体受到艺术本身的享受，还能让艺术用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我觉得对我们剧院的传播，对电台这个节目的传播都有好处。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以色列经典舞台剧《安魂曲》即将迎来中文版，由倪大红、孙俪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安魂曲》曾于2004年、2006年以及2012年在中国三次上演，每场演出均一票难求，是豆瓣得分最高的戏剧作品之一。据了解，这次的中文版《安魂曲》完全不同于卡梅尔剧院的舞台呈现，是一次完整的重新创作和排练，将于2019年的7月中旬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由国家话剧院和武警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出品的私募历史话剧《三湾那一夜》将于明年的1月初在国安剧院首演。话剧通过扎实的采风创作以及对角色的深入挖掘，艺术化地表现了三湾改编这一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生动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在风云激荡中融入人民军队之魂的政治远见和艰难历程。首演之后，话剧还将赴石家庄、南昌、天津等地为武警官兵演出，并在明年的3月初亮相第5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最后再来关注两条文博信息。圆明园明年将在文渊阁内打造考古模拟区，学生和考古爱好者可以在此参观文物展，进行 VR 互动体验等等。讲座《时空与物象视角下的燕京八景之美再品鉴》将于12月29号上午的9点半在首都图书馆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今年仁义的收官大戏《名优之死》对于观众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它不仅是田汉的代表作，也曾在1957年、1979年两度登上仁义舞台。三排名优之死的北京人艺不仅看重剧本的厚度，更看重这部剧的现实意义和探索空间。导演任明、严瑞两代导演联手，严瑞、李小萌、杨佳音等清一色新鲜的熟面孔来出演，会给观众带来哪些新的感受？在时代的发展面前，规矩和革新到底是什么样的碰撞？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聊聊这部既老又新的经典剧目。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今年北京人艺的收官大戏《名优之死》。 嗯，我们还是先来请出剧中的几位主创人员哈。 好嘞， 哎，先来请出导演，也是刘振声的扮演者严瑞，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再来请出剧中哈刘凤仙的扮演者李小萌，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剧中萧玉兰的扮演者吴宇辰宁，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你知道就是我是有那种恍惚的穿越感， 是吧？ 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去仁义看了他们的这部戏。 对， 然后在剧中其实几个人物演的这个角色都还挺不能说沉重吧，就是还有这个人物的复杂性的，然后今天来了之后每个都好活泼呀然后看着每个都好青春呐、然后一下就那种穿越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的片花当中说到的哈，这部戏呢曾经在1957年和1979年两度排演哈，那么这次呢是第三次复排了。也想问一下，这次复排和田汉的原作相比，在结构上和故事上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吗？我们先来问问导演吧，严导。 五几年和七几年那版呢，是那个夏纯先生然后导演，然后是于日之先生和佟超先生主演的，是我们剧院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算保留剧目了。 是， 然后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录像，我们这次呢就是完全依托于文本，但是呢就是不能算新排吧，在老的基础上我们有一定的加工和改编的创新。原剧的时长其实也没有那么长，我们在这个三幕剧里边呢，分别是在头一幕加了这个，因为这是一个行业戏，讲京剧的嘛，所以我们就希望能让这个行业感的味道做得更足，京剧行里的这些规矩、传统的传承，然后这个行业后台的这些气息、这些味道，我们能尽可能的去展现。二一幕呢是这个讲的是凤仙啊和玉兰和刘振声学戏，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在学戏的，因为我原来学过京剧，就是学京剧的这个苦啊真是特别艰难，然后就是也很辛苦，我们就把学艺的这个艰苦的这一部分呢又扩展了一些。然后三幕呢，原本是没有这个，就是都是后台的故事，我们呢又增加了这个 由后台变到了前台， 哎， 展现这个戏中戏这么一个部分， 对， 就是在这几部分都有相对的这个在文本上有一些扩充， 嗯，是，也就是意味着这几大块啊都有了一些扩充，有了一些变化，那么其实是一个全新版本的名优之死了。那刚才咱严导也提到了，这是一个行业剧哈，讲到的是梨园行里边自己的故事。那这么着，我们先请小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剧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不好？ 嗯，其实这个戏的故事呢，嗯，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想看的是这个名优是怎么死在这个舞台上的。我们不仅仅是要活在舞台，可能有的坚守的甚至是有点执拗的，也有点固执的这种，但是真的是老艺术家心中一心为了艺术的这种人，他可能真的会为了这个艺术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嗯， 就现在可能说起来这种东西有点看似高大全，但是真心是有这样的人。而且我们这个戏，我突然发现看大家的评论也好，朋友们的反馈的意见都说真的又重新燃起了他们那一股你坚守舞台坚守戏剧的那种那股劲儿。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戏从我们排到演，我都觉得是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自身学习，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过程。 嗯， 但是我没有讲这个故事，是不是？ 对，没关系，先来说说自己的感受哈。 对， 然后再来说说故事。 因为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点没办法去理解，因为咱们是讲一个京剧的故事，但是它的这个时代呢，其实又发生在一个变革很快的时代。 对， 对吧？那咱们就再来请小萌老师来说一说吧，整个故事是什么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吧，分了三个篇幅。 嗯， 就每一个篇幅着重讲的一些重点可能不太一样。那首先第一幕的时候，更多的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梨园行后台演员从舞台下了台之后的一些特别大家很神秘， 嗯， 但是特别想知道的一些后台的一些故事和片段。 嗯，也很真实的故事。 对，然后包括也有当下就是不能说借古喻今，就是有那个时候的那种情感，但是其实跟现在的当下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又非常能结合到一起。嗯，然后第二幕就是严瑞哥刚说的，我们是在家里的一个场景，然后我和妹妹怎么样跟先生学习戏曲，学习身段，学习别姬舞剑，学习这些极其专业的东西，然后怎么样他去怎么给我们用这个艺术来讲人生。 嗯， 让告诉我们要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你学习艺术的这个路。嗯，然后当然其中也穿插了一些，就是凤仙，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在那个时候可能也会被大家称为戏子，然后她心里的一些迷惘。嗯，其实凤仙在这个角色在整个戏里面还是有一个角色心理层次上的一个变化。对，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演员他这也是幸福感，但是也是很艰难的过程，就是有的时候我会一下子我就特别能感受到他心里的那种矛盾。 嗯， 但有的时候就是很久很久我都找不到这个人物的灵魂。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探索，和一部话剧我们之所以能排三个月到四个月，我们是怎么样去把这个人物磨练出来，把这个故事打磨出来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第三幕其实也是最精彩的，就是大家如何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了我们的先生他怎么样为了舞台而生而又为了舞台而死。 嗯， 对，我可能讲述这个故事讲的比较抽象，但其实也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但是这个演播室真的好热，我都出汗了。 确实很热。 是是是，大概有31度。 咱们这名儿名优之死本身就是起初就剧透的不行不行的了。 嗯，就是大家都在等最后是怎么 死的。 对， 其实就是刘振声这么一个一代的名优，然后配用心的培养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刘凤仙，就是小萌扮演的， 嗯， 一个就是萧玉兰，就是吴宇辰宁扮演的， 对， 然后精心的给他们培育，希望他们能成角成才。 嗯， 但是呢，就是在人生的轨迹上和艺术的追求上，这个小萌这个角色和就是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角儿了， 是 在这个两个接入点上和这个师傅 和所追求的和希望的有了分叉点了，这样的矛盾其实出来了。其实他们又看似是父女，又是师徒，又是长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产生了一样的矛盾，对外在的、对内心的、对社会的这些就是所谓的不好的这些因素的裹挟，走向了另一条路。这个师徒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促使的刘振声，加上也有外在的媒体的这些报道啊，和这个刘振声本身的身体上的状况每日俱下，所以到最后一点由气由心由这些推到了刘振声的这个在舞台上的死亡， 是就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接下来咱们问问陈宁吧哈。啊，你在剧中扮演的是萧玉兰这个角色哈。我看到了这个玉是，当然了也可以理解为是郁金香的郁，也可以是抑郁郁闷的郁。哦，这个 而且好像剧中还有对这个字的这个 对 就是解构是吧， 本来是叫玉兰花的郁。 然后就非得叫成了，我觉得是郁闷的郁，对吧？说说您在剧中的这个角色，也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哈。 我就是一个跟姐姐不一样，姐姐是一个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一个角儿了，然后呢，我是一个刚出科的学徒，然后我可能还是没有到达姐姐那个高度，然后还是偏向就是练功，然后但是我也有一颗想要成名的心。 嗯哼， 对，但是最后可能姐姐选择了是杨大爷，然后我可能有可能我还不够成熟，所以我就是选择了苦练。对， 这是成熟的选择。 陈宁的经历其实和这个他演的萧玉兰有点贴合的地方是那个，因为他刚刚毕业 啊， 他是今年刚毕业半年的，剧中的萧玉兰也是刚刚的出科， 是， 很不容易，因为在这样一个大戏里，我们剧院，然后一个刚毕业的陈宁，然后担当很主要的这么一个角色，演得也非常精彩。 瑞哥和小萌姐姐，还有我们其他的老师陈哥啊什么的，就专业上啊，不光是戏曲，还或者就是表演，都一直在帮助我。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陈宁的角色还挺出彩的。我记得这个谢幕的时候，哇，掌声雷动，就是因为他的形体啊、肢体语言啊，包括说可能在整个里面节奏的把握呀，就感觉其实很能让大家入戏。因为他跟姐姐之间，我觉得是有冲突的。就是姐姐可能是一个在传统跟革新之间他更倾向于去选择改变的那个人啊，但是可能陈宁正好是一个还很纯粹，然后正好有可能那个我们说严瑞导演就说刘振声啊要的这种纯粹感觉的这么一个角色，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每个人物设置都很有意思。 对对对， 就他有他自己的特点。但是说回来，就是几位第一次见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还记得吗？因为这个剧本其实我们要去解读，可以解读出很多的东西。对，但是第一次看到你们的第一反应和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问问小萌吧。 第一反应， 读完了剧中自己的这条主线。 其实每个演员我觉得当看到剧本的时候都会有无限的遐想。 是， 对，就像我们看一本好书，如果一个演员没把那个角色演好，你会觉得很失望，因为当你读到一个好的剧作、好的人物、好的故事的时候，你会给他丰富很多很多的内容。但其实我们还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创作这个剧本。那首先田汉先生给了一个这么好的故事的基础，但是毕竟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包括很多戏剧学院的学生也都知道，我们在学校有时候教片段，也偶尔有人会教名优之死，因为他这个名字非常响亮， 对， 大家都知道，但是有鲜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也是因为这个故事比较短小精悍，所以呢很少有人把它变成一个大剧场的大戏去精心的去打造和打磨。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剧院无论是从任明老师还是严瑞哥，这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我们觉得是一次很勇敢的探索和创新。而且经过这五场的演出吧， 观众的反应还是专家的反应，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一台年轻人。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在谢幕的时候泪流满面， 嗯， 但是这个戏让我包括妹妹，我不知道严瑞哥没有偷偷看过严瑞哥掉没掉眼泪但是我跟妹妹经常是我们俩会有这样的情感，就是谢幕的时候当大家给我们掌声雷动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几个月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是那么的值得。 嗯 嗯，所以当面对这样一个剧本，然后有严瑞哥，我经常管严瑞哥叫严汉，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所以说严瑞哥帮我们一起把这个，在任老师的这个带领下，我们把剧本丰富的，就是包括天野老师啊，这些那个冠华哥哥他们、小姨姐他们看到了，都说你们改动了，改动的很大，但是我喜欢你们的改动，我接受你们的改动。其实这作为老艺术家来说，我们挺挑战的，这事儿干的挺刺激的。 嗯 嗯，但是对， 其实我能理解小萌刚才说的那个叫，就是他和陈宁两个人一起每次谢幕那种激动啊，因为可能这戏和一般的戏有一些以外的区别呢，是因为这个戏它除了塑造人物走向人物以外，它还要在排练场的时间段之后的要加工自己，怎么说，就算从零开始的这个戏曲身段声腔表演的训练。 对， 他不光单单是演这么一个人，而是因为这个人，因为戏曲演员他身上从身的行动坐卧表啊、手眼身法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他都得是拿出来就得试就得对。而且我们呢又没有用录音，没有用替身，就是现场的，就是直给，我们叫直给，那就是一拉开就是小萌有他需要一段别急的舞剑，那就得从头学。这段二六就是梅先生这一段二六，你就得唱下来。 嗯， 您刚才说这陈宁的这个在台上有几个这个翻身啊？ 嗯， 那你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用了多少功的，他是下了多少心的。所以我可能他们除了演角色的这个以外，在这方面的刻苦的练习是他们自身内心本身就是有些澎湃的。 对，那这么着吧，正好严导也提到了这一块哈，咱们也就问问两位演员，尤其是两位女演员哈，先问问陈宁吧啊，这几个月下来这功夫没少练吧啊？ 嗯，因为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中国舞， 哦，有中国民族舞的基础， 就是对，可能还就肢体算协调， 哦， 但是我的障碍是。嗯，虽然我不用唱，但是他会在剧里有那么小小的念白呀，或者虽然就这么一两句，但是我找那个小嗓我就是很难找。我刚 应该很好找啊，我觉得你本身声音声线就是娃娃音是吧， 但是好像真不是这样， 就一唱歌就 说话，对对对，说话音还挺高，调还挺高，一到小嗓就虚，那个声音特别的， 哦，就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嗯， 啊？那个丹田那个气就顶不住。 而且跳舞的和这个唱戏的这范儿也不一样 啊，哦。 对， 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就是走大街上，就是我们观察观察，比如说算观察人物的这个感觉啊， 嗯， 就是跳舞的一走，哦，你一看就是，哪怕就比如说芭蕾的脚比较撇呀， 对， 比较扬，他那范儿都比较开。 嗯， 唱戏的那个范儿呢，和跳舞的就不太一样，比如踢腿吧， 啊， 嗯，就是。我们了解的芭蕾的踢腿都是往上走， 嗯， 这个戏曲的踢腿呢都得往回缩， 哦， 就是这种范儿都不一样， 就收着，就是， 收着来， 啊， 你小萌是唱歌是非常棒的，自弹自唱，这个钢琴啊什么的这种他们都可以， 嗯， 但是可能最初的他学得很快啊，他一个星期就是把大架子这些就全拿下来了。 嘿， 但是还有经过这两三个月一点一点的磨的话呢，他就从这个唱戏歌味变成了一个唱戏味儿，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嗯， 对。 就是挺正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以为啊，就可能演员嘛，就来两下意思意思就得了，

然后天野老师导的一些戏，包括之前的那个大宋诗啊，也是改编京剧的《四进士》，大导的《狗爷涅槃》，然后任明老师的这个《我们的荆轲知己》等等，这一系列后边苏明老师的《李白》，这些戏都是向着这个话剧民族化这个方面去努力去追寻的。我们这戏里边呢，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就是让戏曲和话剧能进行有机的结合。好在我们这个呢，因为是戏曲故事，所以从戏曲的表演，然后它那种空间性、虚拟性，包括它的唱啊和打呀、坐呀、表这些方面，以至于我们在这它的一些表演上、整体上吧、美学上，我们都往戏曲上都有一些吸收，但是呢，它都融在了我们话剧的表演里。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这种状态和感觉哈。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话剧演员来讲呢，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毕竟是隔行如隔山嘛， 嗯， 对吧？你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你真是拿起架子唱段戏，对吧？表演一段，我觉得这内行一看就能看出来你这身上有问题，是不是？ 嗯， 那当时是不是两位，尤其小萌和这个陈宁，也会觉得挺有压力的呀？别到时候演走了。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既然有这个胆量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呈现给大家，我和妹妹我们俩这两个小外行，就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呈现出个八九十分的样子，就是咱别在台上丢脸，那还不如不演。所以我们俩确实也是抱团取暖的，从十月一的假期我们都没有休息，然后我们自己请的老师，然后每天陪着我们一起教我们，所以我们俩就是我们剧组里有一股年轻的那种好胜的努力的团结的心，所以大家就比着努力，谁也不会叫苦，谁也不觉得苦，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在舞台上的呈现，只能说我们自己觉得吧，扪心自问，问心无愧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尤其是在我演出的，我刚说错了，演了五场，其实是四场，所以我们还有十一场演出。 哦耶！ 对，然后我那个我虽然觉得，哎，有的时候在台上感觉自己唱的一亮嗓，大家很多人说嗓子不错哎，那个身段舞的不错，但是坦白的讲，当我感受了严瑞哥真正在舞台上真枪真剑的拿出来一抡的时候，你看就是不一样，他的那个韵那个味，特别的震撼，也特别打动人。所以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我和妹妹真的是通过这几个月，我们俩爱上了他，喜欢上了国粹的这门艺术，然后我们也觉得通过这几个月我们多学点东西，我们一辈子受益，然后这一次能在台上让我们俩去演戏曲演员的美和媚，我们觉得挺享受的。因为现在的女孩越来越 man 了，越来 越像汉子了， 女汉子。 对，就是我们很少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表达那种女人味儿，但是在这里无论是妹妹的可爱娇俏，还是我真的去尝试着表达一个凤仙的那种特别女人味儿的那一面，有的时候哎，让妍妍还找到了自己的那一面，还觉得哎，其实女人去演极致的女人味儿也很享受。 对， 很享受，谁不愿意看美的东西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我们演得很过瘾，也很幸福，所以我相信大家看着也很 过瘾， 也满足，这钱没白花， 那必须的， 真挺过瘾。就是凤仙她最开始一亮嗓的时候，就一下子就镇住了，就是你会觉得她的那个声音很通透，而且就很像那么回事儿，就是那种感觉，其实一下子就让我们吃了怎么说一个定心丸。对，因为我们 对不好意思插话，因为我呢是个中音，其实大家都还挺担心我能不能演，旦角儿这个青衣，就是那种尖嗓 小嗓啊。 对，包括昨天普哥来看戏， 然后普哥说我还有点怀疑，我说小萌能这个嗓子能拿捏着那样去说那样去唱吗？但是当我真的去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满意了， 很认可。 所以就是这就是也是演员，我们无论是从身段还是从外部还是从自己的声音上还是从心理上，真的都在去学着塑造。 对，其实吧，我之前还有想法，就是说让小萌甭管是念白啊还是唱来一段，但是我现在打消这个念头了。为什么？这么棒的自己的身上的这些功夫哈，咱们一定要留在剧场当中。所以我们特别鼓励，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买票走进剧场去看咱们的这部《名优之子》，咱们现场听一听小萌的唱，小萌的念白。 这是高磊第一次这么善良。 是是，对，原来我来演员 他从来不这么善良的， 必须得唱，必须得说，哪怕台词儿你都给我来两句。 刚才说的这番话是到底是唱还是不唱、啊、 不唱， 是不唱、 哦、 让观众 卖个关子、哦、对， 然后小萌想唱是吗、啊、 那我是拦不住的，话筒在你那边 还是在请大家到我们剧院到北京人艺去看我们的戏吧，因为作为话剧演员我们希望的是看到台下坐着满场满座的观众， 对， 来看我们的戏，那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和满足感。 嗯， 对，而且其实因为里面表现了很多戏曲艺术的精髓、嗯、所以你会发现戏曲这个艺术真的是你看现场跟你看荧幕当中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它真的是一门现场舞台艺术、嗯、就是荧幕只要是给它隔了一层之后，其实真的展现不出来它全部的美、嗯、就你到现场那种震撼感，包括每个嗓音当中的那种起承转合和婉转的那种感觉，真的要看一下现场哈。那说到现场就要说到闫瑞老师的那一部分了哈、 嗯、哇， 里面因为高伟还没看到那个剧呢， 但我听说了， 对、啊、里面真的好多那种武大刀是吧， 也没那么多、啊、 而且之前闫瑞老师应该是接触一些戏曲、嗯、但不是这行当的、 哦、对对对、嗯、我打小学过京剧、 嗯、什么行当？ 花脸。 铜锤吗？ 铜锤架子都学过。 哦，都有、哦、 啊，学过京剧。后来呢，那个我也在戏校也学过。后来就，十几岁就倒仓了。 哦， 我们叫倒仓就是变声啊。 对。 变声了以后，后来就慢慢的就等于2004年我就上了中戏学的导表演。 嗯。 然后又去的北京人艺。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这对我来说呢，可能比小萌比陈宁来说又不是零基础，我是有一定基础的、 嗯、 但是呢从2004年到怎么说呢，到现在也隔了好些年了，我也就撂得差不多了啊，这个也就是通过这戏呢就慢慢往上拾，那真是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你学得很慢， 嗯， 你丢得会很快， 哎呦， 就真是丢的会很快， 嗯， 你捡的这东西很难的时候，你放下就其实就是那一刹那。等我这回在这个戏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大家都是拼命的去要练嘛， 卯着劲儿的练， 要不那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啊， 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台上，比如说我们有一套靶子，那这套靶子我们就得来3遍、5遍、7遍，就是这么个来，可能保证你台上。第一是不失误，第二呢得撑气力， 对， 别后来带喘的，因为后边还得词儿呢，毕竟还演话剧， 对， 这段打完了之后您不能说词儿了就不行， 是是是，这心肺复苏一下 对对对对对， 那就麻烦了是吧。 嗯，再有就是可能后边这个在全剧的最后还有一段这个戏中戏叫上天台打金砖啊，还得唱，而且我们特意请了一位弦师琴师， 嗯， 是那个张火丁老师的这么一个琴师， 哦， 赵宇，这也是非常优秀的琴师， 对对对， 嗯，然后他来现场伴奏，然后我来演唱这个上天台， 嗯， 哦对，说到赵宇还得介绍一个，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外援加盟，是那个中国戏剧学院附中的这个优秀青年教师，也是现在年轻的很著名的一个小花脸的演员，就是丑行演员刘晨， 嗯 啊，所以他就是赵宇和刘晨也对我们这个戏的加盟，在专业性上也给了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提气， 嗯 嗯, 嗯，所以就最后呈现出来一个看起来非常专业的一个戏曲行当的这样的一部话剧啊， 嗯、 那刚才说了这个又舞这个又舞那个的、嗯、就在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幕后的故事、啊、因为不是第一次一舞就、嗯、就成功了嘛，而且尤其是您是之前有一段这个剑就这个武生的一个行当的展示，然后他是有一 段 剑花， 小萌是剑， 嗯， 然后陈宁是分身啊什么的、 嗯， 我是个枪花， 嗯，对对对，有段枪花、嗯，对，在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啊？ 其实就是我们这戏里都有个词儿，就是人家问说有什么捷径没有，说怎么能成角儿，然后呢，我回答他就是多练，就这两个字儿， 嗯嗯， 就是解决所有的问题。怎么才能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更好的呈现，更好的表现表演，就俩字儿，多练。 对，别的没有， 别的没有，不需要别的。 对对，真的是勤能补拙。我们问问这个陈宁吧，刚才说了你在剧中有一段翻身的这个动作是吗？ 嗯啊，总翻错的那段。 对对对 啊，这个是不是要求包括体力啊、技术啊、个人的能力还是蛮高的吧？因为戏曲的翻身我看过，他们分很多种，你能介绍一下这翻身什么意思吗？ 嗯、 就是你的这个翻身啊、 嗯。 你们怎么总考女演员？就是我师傅说的，踏腰存腿，还有什么？ 又没学会。 对， 抬 膀子、 嗯、 对 哦，翻身其实也有很一些，比如说就串翻身啊， 是 单的翻身， 我知道好多种 啊，对对对对对，陈宁演的这个呢，其实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在我们戏里话剧里边这个意思啊， 嗯， 就是有点小萌的不能算前身吧， 嗯， 因为他现在不是姐妹，小萌是成了名的， 对、 嗯， 就是学过吃过苦，现在已经成了名的。 嗯， 陈宁这个玉兰呢是没成名的， 嗯， 还在坚持坚守站在师傅这一条线上的，就是我看到陈宁，就是相当于看到了小萌的过去。 嗯、 哦，明白了，有一种自己的影子的感觉。 嗯， 对，所以两姐妹也是惺惺相惜。那陈宁有没有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一丝丝的要觉得太难了，哎呦怎么那么困难， 我怎么刚来就给我这个戏 啊， 崩溃了， 我干脆让他们换个角儿吧，我不演了，有没有这种？ 那不行。 那不行。 那不能不演 啊。有没有特别困难的部分呀？ 嗯，会有，因为也是因为刚进剧院，然后自己的表演技巧方面呀什么跟老师们还是确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然后包括就是开始排练的时候自己就特别不像一个戏曲演员， 嗯，得找那个劲儿那感觉， 对，你就是演的虽然是后台，但是你是一个戏曲演员，然后瑞哥呀什么就会经常提醒我和小萌姐，我们就会每天就是练练原场步啊，走走这些，走走台步啊，这些去找那个戏曲演员身上的那个劲儿。 嗯， 然后 反正我发现吧，就是戏曲演员跟普通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演员啊歌手来讲，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的眼神儿。 嗯， 就因为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个活动，哎呀我去那儿，因为所有一百来号全是京剧演员、 嗯、 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眼神同时看向你的时候腾腾腾腾腾，我天呀，就跟一道道的锋利的剑一样，就是跟其他的就甭说我们普通大众了，像你们演员的眼神其实也是很有这种风采的，但是我觉得也不及戏曲眼神的这个眼神那么的锐利，小萌是不是 差远了， 是吧， 我们的眼神很柔和的， 对对对，他们那一睁眼、嗯、我天啊、嗯、那感觉就要起范儿，就要唱戏，就要走圆场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们气势很强，就这个高磊感受跟我一样、 嗯、 我也是前段时间正好去参加一个那个主持活动哈、 嗯、 也是好多这个京剧的名家、 嗯、 然后有一位这个老先生要提醒我说这个下一个要怎么去串场、 嗯、 然后来拍拍我，哗一走过来马上我就感觉一座大山压在了我的面前，就他的那个步子走过来那种气势、 嗯、 然后包括他的眼神、 嗯、 动作表情和那种笔直那种身上的那种步态、 嗯、 你就会觉得太不一样了，身上是有功夫的、 嗯、 对，就跟身上没有功夫的完全不一样， 嗯， 他有一股气韵在里边，因为这常年他的练的，因为像眼神啊手势啊、嗯、站坐呀这些都有长期的练，最简单的他们从云手开始，云手一最简单的是云手，但是其实最难的也是拉山嘛，拉云手，这个老先生一直在练，像梅先生 怎么也练眼神，那时候看打那个打球啊，盯火苗子呀，有时候这个手势啊，包括因为门线不有好多这个图片嘛，就是这方方面面的这些，人家是专门的去练这些，所以常年的积累，真的就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还真是，我就记得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上过一点戏曲课啊，就是唱那个《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的那几句话。恨不得学了一个月压根儿就没学会，因为戏曲它有很多里面的表达的那种小的按这个通俗话来讲的转的那个音在里面，所以当时小萌在台上就是表演那一段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觉得太了不起了，就是那个特别特别难找，而且你今天转的是这样，明天可能你就忘了这个音到底是怎么样了，所以这练唱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吧。 其实确实找戏曲的那个味儿，是就是他那个分寸感，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唱的时候确实有点像曲儿，不像戏， 歌， 对，像金歌，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为了这个戏，我们真的去长安大戏院，还有很多戏院，我们台前幕后我们都 去体验生活， 对，我们去体验生活了很多次，但是在这之前，真特别。特别怎么说，很惭愧的讲，并没有去看过一台戏。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看了，最近看了朋友演的，不管是那个 别姬啊， 对，然 后老的传统的八别姬， 还有 新的这个 大宅门， 大宅门， 就是都把我们震撼到了，也把我们感动到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戏真好听。所以每天。真的是去厕所，在家起床睡觉， 车上 我们真的是都在听这，然后那个各种下载梅先生唱的、李生素老师唱的各种版本的，我们就一直都在听，因为就想把自己晕在里面，让这个就每天的，今天能找到这一点，说实话，我们到现在对于我来说，我都没有不能唱的那么完美，但是我到现在也在每天的去今天攻克这一字，明天攻克那一句，就是每天都在攻克自己的一些小的问题，去修整自己的唱腔，然后包括我在台上，我因为戏曲演员其实是带麦的嘛，然后因为杨瑞哥说我嗓子不错，你就别带麦了，然后呢，而且你是一个在家练功的这个状态，你带麦也大家听了也很奇怪，所以呢，我在舞台上就是很试图的希望，因为别因为没有麦大家听不清楚我的唱，所以我就会很使劲儿，但是当你使劲儿的时候，其实你越松快的唱，那个戏味就越浓， 对， 但我有时候越使劲儿想这个声音顶起来让大家听见有共鸣的时候，它就又像曲儿了，又像歌了，所以这也是我要去攻克的问题和摸索到一个最佳的一个又有戏味儿，但是又能让大家听到好听的那么一个分寸， 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但是真的我们爱它。 对，刚才还想问的是不是爱上国粹京剧了，那答案显而易见，肯定是的，而且呢我还要说，刚才小萌不是还提到了吗，自己刚演了4场还有11场，未来这11场我相信场场都不一样，因为每天小萌都会在重新的审视自己的角色，都会有提高。 昨天他看的那一场就是其实算是我重大失误了，我都觉得因为我穿的旗袍有一场戏，然后旗袍上面有那个蕾丝 勾住， 然后老师呢希望那个裙子很立体很漂亮，蕾丝是立体的，我们大家经常说小萌姐的那个裙子是三维立体3D 立体的，所以那些蕾丝都是立着的，然后呢我穿的是细跟的高跟鞋，因为希望能显得人清秀一点，然后但是在台上我有一个蹲有一个起，我蹲是蹲下去了，当我起的时候起不来了，因为没想到我鞋跟正好就穿进了那个裙子的蕾丝的窟窿里，就大家说你想对准都很难，但这种寸劲儿的事儿就让你给赶上了， 对， 然后我手上还抱着一个很沉的一副全唐头面特别沉，然后我当时起起不来了，再起不来了，然后再起还起不来了，然后我就 这个手展昨天展示了一下我的臂力，哎，因为抱了这个抱过我们家 Raymond 二十多斤，这个就妈妈的手劲是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长大的。然后我这个手抱着头面，这个手单腿金鸡独立的想把那个裙子勾到的那个弄下去，但是也弄不下去。然后我又蹲下来放下，然后再一看，哦，原来是勾到里面了，又撤下去。但坦白的讲，我昨天还心里挺荡的，因为作为演员来说，你在一个排练的非常缜密的一个节奏里，一个情绪里，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舞台事故，而且我当时那段戏是要很走心的说梦的，我平时演那段戏的时候，我都会真的做梦了，做到一个女人对于她的梦的时候，我都就有就会掉下眼泪来那种，很走心。但是昨天就会因为自己的失误，一下子心里真的会有一点不淡定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我今天经历了，也许妹妹将来我们都会经历这舞台上的一些问题，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舞台上淡定、从容、有姿态感的解决你的一切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永远都可能会面对的 舞台的一部分魅力，就在于 对对 对 在于这样，它因为是现场的， 是， 就是，但是还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包容的。 不，人家说嘛，看舞台最愿意看的就是每一场都不一样。 对， 我看这场是孤本，不会再有完全一样的一场，所以这也是可能我们要呈现给大家的一些魅力的所在哈。 是，好，那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呢，也交给我们的严导吧，好不好？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呢，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这部《名游至死》来。最后一句话介绍一下， 欢迎大家12月20号到1月6号到北京人艺首都剧院看《名游至死》。 好的，也希望接下来11场咱们场场精彩，好不好？ 谢谢， 加油，小萌， 谢谢， 加油， 谢谢三位， 谢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永远，那时候车马慢，一生只懂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园 fla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0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园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展现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唐山南湖元旦3天，国际风情浪漫欢乐会，花车巡游，璀璨夜色，精致美食。元旦来唐山，我在南湖等你。 北京电台携手斯凯乐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斯凯乐户外用品15周年感恩回馈，冲锋衣、羽绒服等疯狂放假。搜索斯凯乐户外生活馆。 北京电台携手民众体检中心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您赴约。 要体检去民众，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引领未来式体检。400-666-3373。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